啊， 就是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 如如不动啊， 不生分别之处，不起种种法名，所以妄想脱掉了。妄想脱了之后，起的作用是什么？起的作用是本性起的作用，那就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见性起的作用，六根根性起作用，而不是识起作用。啊，八识与五十一个心所都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六根的根性，六根根性起作用的真见。见的外面像叫实相，八十五十一心所去见呢，那个叫妄见，见的外面像是妄相。不相同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记住，妄想就是分别嫉妒执着，离开妄想，那个是与非是超出，刚才我给诸位说一说，相对的世界超越了，你入了一真法界，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这个意思都相当之深。第五是真经，妙觉明心，故能令汝触之非止。这个四句话，大意是说，如果古人有是一念成真，这个一念成真呢，就是把妄想断尽了。那么这个在功夫上讲呢，禅宗有所谓说速断念头，中间不离，这是超越的。速断念头就是跟前面讲的处是非是是一个道理，就是脱离了这个相对的，相对的是念头，脱离相对的，脱离相对的，中间也不能分别，也不能分别。哎，我现在已经两边不离了，那还是落在两边，这一念都不可以有。先头我说过，即照同时，即照同时，这个心不能有，不能有这一念。换一句话叫决定不生分别心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法心，心包太虚两周沙界，诸人最平等。到这个境界是上于十方诸佛，下于六道众生，感应道交，心通了。当中障碍没有了，完全相通了，智慧福德通最圆满了。在我们净土宗里面也有这个说法，说什么呢？就得一心不乱， 很短暂的这么一心啊，只是时间很短啊，得到之后又失掉了，是不是有这个事？有，就是在极短一刹那当中，你在一切法里头不生分别，真心现行，这一刹那当中啊，虽然是极短的时间，真心现行，也是《金刚经》所讲一念净心，十方诸佛都知道啊，为什么都晓得？这个时候你心通的，一点障碍没有，完全相通的，那十方诸佛都不晓得啊。虽然是极其短暂，这个时候的心跟十方诸佛的心是一样的，完全平等，所以感应道交啊，所以净土里面讲这个一心啊，有短暂的得到一心啊，失掉的，有这个信心。那么这个事究竟什么回事呢？给功夫，这叫善根发现，不是功夫。功夫成熟了，得到之后不会失掉。你得永远得，那是功夫啊。这个偶尔来这么一下呢，放了嘛，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亮了一下子，那是一秒钟的不晓得多少分之一了啊，在你的一秒钟也不会到的，也不会有的啊，一刹那之间呢，是无世界以来的善根进去，是属于善根啊。虽然是这一刹那的一念，给诸位说，在我们这个凡夫来说呢，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无世界以来，好像那个千年难时啊，从来没有见过光明，虽然闪电那么一刹那照一下，那也很稀奇呀、啊，也很不容易呀、啊。何况说是你有这一次闪了，一定有第二次。以后这个时间越来越长，这个次数越来越接近，这就是好现象。可是有这个境界之后不能着相啊，确实有啊。我也遇到过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我曾经得的已经时间太短啊，哎呀，这么多年再也得不到了，这后悔得不得了，这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无用分别的时候才会现前啊。现了么一下，老是念念不忘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净打妄想啊，还希望还来的第二次。万有这个希望的心，那第二次就来了。一有这个希望的心，天天希望着，哎呀，什么时候再有一次，什么时候再一次，那永远得不到啊，自己给自己做了障碍啊。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那么换句话讲，真心的显现啊，清净心的光明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的是一念纯真啊，不断念头中间不离的时候在这个境界里，整个的法界尽虚空变法界，唯一也真心，静而不杂，真而不忘。这个时候叫什么呢？在净土里面叫做常寂光净土。 还在十报图之上啊。啊，这个真是纯真无妄啊。这就是华严讲的一真法界啊。一真里面，诸位想想，哪里还会有相对的呢？一真里面没有人母，人母是相对的；一真里面没有凡圣，凡圣是相对的。一真就是一真，动念就是妄想，一真就没有了。而我们现在求一个一真境界到底怎么样啊，这就糟糕了吧，这就把一真的时候路给堵死了吗？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一真就失掉了。我们现在最难最难的就是这个迷关不能破。迷关就是什么？无论遇到事情怎么起心动念，读经，哎呀，这个经怎么讲法了？哎，佛是这个意思吗？找了，佛没讲过，佛也没这个意思，你操什么心？操什么心？你又在这里打什么妄想呢？这些方法都是叫我们开悟的，绝不是叫我们在里面打妄想的，不是叫我们在里面分别的，它是叫我们开悟的。知见多了，把悟门堵死了，那不是佛讲经的意思，也不懂得佛讲经。所以这是讲一念迷啊，迷的人没见心，心在哪里？心常在，心不会灭的，心就在妄见之中。所以论言前面到这里还是如此啊，叫待妄之真啊。我们的见心跟眼识混合在一起的，混在一起的，不但跟眼识混在一起啊，给八个识五十一个心所里面的见分通通混合在一起。在一起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就起种种妄想分别。各位想想，这怎么能够超越相对？怎么能够超出是见非见？那么悟了的人，就是见性的人，刚才说过了，又是真经啊。虽然带着这个妄，知道那是妄了，妄没妨碍，妄不碍真，因此也无需气妄的见证。诸位要晓得，去了妄真的也没有了。古人说的是一静作气啊，气气皆静啊。就说你带个金手镯，那手镯是气， 要了手得了，手得不要了，金也没有了，这手镯就是金箍的吗？啊，我们好，我们现在要进行那个八十五十一星所的剑锋呢，统统不要了，他不要，不要经费也没，剑锋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诸位是无聊的人，他就不会断妄见真，也不会在真里头把妄吃掉，不需要。看永嘉大师曾道波说得好，正道啊。禅宗即是讲修道，正道不是讲正道的境界。你看正道的人怎么样讲，他第一句话就说的，宗旨就说出来，自学无为显道人，绝学不能，不要学了，无为事也不必做了，真是清闲自在啊，不出妄想，不求真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妄想也没真。我们讲一真法界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个妄想，所以才说一真。妄想没有了，你再搞个一真，一真又是妄想了。凡是说得出的全是相对的，凡是能够想得到的也是相对的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叫你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才是真正的起入一真。啊，那么我们读经要怎么读？读而无读，无读而读，一天到晚绝不废读诵，这是真用功。虽然一天到晚不会读诵课，谁也不着相，不着文字相，不着烟尘相，也不起分别。这个起分别就是不着心缘相，每一天在读诵，不住空啊，心不住相的不住有啊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是中道第一地。唯有悟的人才能够做得到。了必然是一切分别都无，这个时候才真正证实佛所讲的见经与身心万物原是一个真心。见到这个真理了，才彻悟万法确实没有自他的分别，道家所讲天地一万物起，华严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，这个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，才能彻底的见到啊！这样的境界，这是如来古地上圆满的境界。我给各位说，诸位是认真的修学，这一生不是办不到，可以办到的。 是啊，佛法所讲确实是讲一生成佛。固然也讲三大分七劫，也讲无量劫。诸位要晓得，念劫圆融，时间是不定法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要还是分别，还怀疑，还要生活在妄想当中，那就跟你讲三大分七劫，跟你讲无量劫。你要当下分别都无。好，无量劫就变成一念一刹那，那么这个时间可以拉长，可以缩短，这是自在的不得了啊！啊，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时间缩短，无量劫缩成一刹那。啊，你在里面起个分别，动个念头的时候，这一刹那又拉长了无量劫了。你时间长短也操之在魔，不在境界啊，境界里头没有时间啊，没有长短啊。那么这些言语啊，诸位听了很有趣味，有趣味不行啊，要融进去啊，要把这个境界证实成为自己的限量境界，这才有收益。那么如果说是智慧没有开，我们又会感觉到相国南前面所说的种种疑难，见性是大是小，是在身体里面还是在身体外面，还是能够支撑还是不能支撑，全是妄想迷惑。经常是指出一个例子啊，一切法，一切理，一切现象，如果诸位在里头起心动念，就是前面所这个例子所引申的呀。我们不要读经说哦，看到《涉汉显见》里面阿难尊者有这几种迷惑啊，大概就这么多了，那就错了。这是把无量无边的迷惑举出几个例子来说，那要一桩一桩说不尽啊。我们要懂得归纳引义，总而言之，一切万象当中，无论是物象，无论是心象，心理的现象，就是讲的见分跟相分，才起一念早就迷惑了。这个一迷怎么样呢？越迷越深，越迷越远，怎么能够回出来见性？ 的人就不一样了。无聊的人晓得万法是一，这里面从来就没有二，所以他的心是定的，他在万法上绝不起一念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就跟前面讲呢，唯一文殊啊，虚中哪有是文殊非文殊，这一真法界吗？这一真吗？法界是一吗？这个里面怎么能说是能说非呢？那个一文殊当中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分是文殊非文殊，好懂啊。这法界里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法界是一啊，所以难懂啊。我们在这个法界里头分佛法界，分菩萨，分六道，都要晓得通识妄想啊。那佛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佛要不这么讲，我们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活在妄想里面。佛就随顺众生来说，虽然随顺众生说，还是给我们诱导到一阵慈悲之心吧。如果佛要不能把我们引到一阵上去，那么佛所设的49年或者是无量界的生生世世给我们说，那佛都对不起我们。那佛说出来了，不但最后说出来了，一开端就说出来了，华严一开端，法华是最后。而这当中怎么样呢？当中时时点醒我们。你看楞严经这里是点醒我们了，金刚经也点醒啊，处处的唤醒啊，一觉悟就回头了，就回头是岸呐。所以无聊的人晓得，六根六尘六识，这是我们佛法里面常讲这个心色啊，这个一切万法啊，归纳为十八业，十八类呀，界就是类的意思。这个十八类是一，一就是十八，十八就是一，一个体呀，十八种相，十八种作用，体是一个。大伯之后根尘时才成了一种圆融清净报觉，证得这个妙觉了，你再不会起念了，心里再不会起一念。如果心里还有一念起来的时候，没有证得，证得之后绝不起念啊。那么证得之后是不是就功德圆满呢？还没到圆满啊。为什么呢？证得的时候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后面路子还很长啊。初住菩萨证得了，证得之后怎么样呢？起修啊，起修是锻炼的，在哪呢？在境界里面锻炼，善财通作53参，境界锻炼，练什么呢？练一真，第一四练心，在一切四相里面，他只修一个东西，修一个一真， 啊，什么叫一真呢？一切境界下那个不起心不动念啊，样样明了，如如不动啊。所以四十华严那就是修一真法界啊。那一真法界发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啊，我们一天到晚所接触的事物，各行各业啊，有善人有恶人，有顺境有逆境，有菩萨有外道啊，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？学一个看法，这是见，见什么？通是一真，不起分别。行是什么呢？行也是叫一心，如如不动啊，样样事情也满，样样事情就止于至善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止于至善是念念止于至善，行行止于至善，天天止于至善。不是说到某一个程度才止于至善，不是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不是至善。可是你在里面身心动念就不善了。那拿六字来讲的话是前念不生后念不灭，就是止于至善。悟了才行啊，不悟做不到啊。可是诸位晓得，你要这样练习这样做呢，就会悟了啊。悟了之后啊，这个境界更真实了。结与行是相辅相成的，知能帮助行，行能帮助知，知行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我们读论语，论语上夫子之道是一以万知，那个那就是一真法界啊。啊，实在是了不起啊，那个夫子文语里面所见的，那就是华严经五十三层啊，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啊。读文语就跟读四十华严一样的味道啊，那个法味也一样浓厚啊。希望诸位细细的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思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这段经文里面佛给我们讲的意趣是在你，你一切是妄境，悟一切是真境，而迷悟位移在一念，一念妄动就是你，一念纯真就是我。纯真里面哪里还有二三啊？那个是见非见就是二了，没有二了。妄境里面不止二了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何止是二啊？那么诸位要是明了这个意思，这几句经啊，到这里也是一段了哈、啊。这个后头讲的是吧？啊，故能令如处之非止。啊，处是讲超处，止呢就是止世间与非间。啊，这才能够超处。啊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的相对。啊，能够超。 超出相对的境界，而其如一真八净。今天到这里，我们跟着这个第八段啊讲完了。这个下面呢，意思比这里又要进一步了啊，行见超前。明天上午啊，我们这个我要跟一音这个课对调一下啊，就是明天上午9点啊，我们讲这个六祖坛经啊，讲一个半钟点呢。明天我有一点私事啊，就有一个校友会呀，明天我他们一定要我参加啊，所以课程明天调一下，我上完课之后就参加一个会啊。